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圆明园西路南北双方向，万泉河路到香园到苏州桥北向南方向，西土城路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报时，北京时间9:01:28。欢迎各位好朋友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哈！今天呢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我过完今天之后呢，这个年那个假呢就算正式过完了，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了。今天的正月十五闹元宵，回家里一定要煮上汤圆，一家人一起吃啊，热气腾腾的来一碗，然后呢还要来发红包啦，同时呢还要猜灯谜。做好准备了吗？待会儿就有灯谜要这个给大家来猜哈，猜出来的有红包。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工程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道二，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灯谜来了，72小时打一个字，72小时打一个字，这什么字？把你的正确答案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红包了哈！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72小时打一个字，这是今天出的第一道灯谜。好了，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3月2号星期五，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报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好了，进入到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首先来看看驾驶疲劳的检测系统的生物识别技术已经正式出台了，是什么样子的呢？先进的驾驶疲劳检测系统呢，是生物识别技术的一大改进。这项技术通过生物识别座椅对驾驶员的手掌和面部分析出数据，将其与从车辆这个方向盘离合器收集的信息结合起来，检测驾驶员的疲劳程度。比如说你弄这个方向盘明显比以前转的缓了慢了，踩油门和离合器的速度也明显缓了慢了，说明你肯定是在疲劳驾驶，反应慢了吗？这个力度也小了，肯定疲劳了，肯定不会是老年痴呆的病。对啊，那么如果被检测为疲劳怎么办呢？汽车会自动向驾驶员发出告警，滴滴滴滴滴，并提出安全的介入方案。您已疲劳，请及时休息。您已疲劳，请及时休息。如果被同意，汽车会自动打开各项安全系统，对驾驶员的车速、并线等等进行监测。如果你说，好，那你看怎么办呢？好，马上为您启动无人驾驶模式。哎呦，这太贴心了，以后真的能实现吗？我觉得真的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然后呢，你说，哎呦，不错呀，挺懂我啊。然后我现在很累，来杯咖啡好吗？好的，主人。您要拿铁、cappuccino 还是摩卡？哎呦，希望这样的时代赶快到来啊！好了，接下来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10名歌曲。首先来关注第10到第6位的歌曲。 权威 听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Extra Unity。 第九名 王心凌心电心。 第八名 黄莺快乐的猫。 就是一只猫，喵喵喵喵，从来没烦恼。 第七名 草蜢乐队宝贝对不起。 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疼你。 第六名 TFBOYS 同一秒快乐。 在大世界守护着小小的永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范晨的电音，而是我们曾经为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进入到汽车音乐排行榜当中，陪伴你在上班的路上心情超好，有没有？来自法国的音乐制作人 Xera 的这首 Unity， 上周第十五名，本周上升五位，第十位次。成名要趁早，这句话说的就是他呀。19岁就开始试水电音制作，曲风的成熟度还有流畅程度都可以看出他的前途不可限量。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名，一段电音哈，很不错。Xera Unity， 好了，继续攀升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他早已经告别了小蔡依林的时代，如今呢，这种电音舞曲风格的女歌手很多，尽管各个方面的细节不太一样，但是大的方向还是经得住考验的。王心凌《心电心》第九位。新上周第十七名，本周晋升到第五位，也是他的转型之作了。那么在成功转型之后，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定位，恐怕是他接下来要面临的严峻的问题了。好啦，今天是元宵节哈，又称上元节、小正月、元夕或者灯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的节日。那么在元宵节、元宵佳节这一天呢，大家一般都会赏月。哎，昨天晚上月亮其实就挺圆的了， 啊，今天晚上呢，这个天空能见度也不错哈，大家可以晚上和家人共赏一轮明月，哎，真不错。除了赏月之外呢，还可以猜猜灯谜呀，吃吃元宵啊等等。啊，刚才我出那灯谜，你猜出来没有？72小时答一个字儿，这么多人都猜出来了。你们是不是查了百度百科？好了，那么把正确答案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红包啊！别忘了把这个正确答案发过来的时候，把你的微信号发过来，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一会儿集体来发红包了。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啊，有人说我的名字当中有这个字，所以我猜对了，到底什么呢？72小时打一个字，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灯谜。好了，继续欢声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清新洒脱的旋律让我们耳目一新，充满童趣的一首作品。上周第12名，本周晋升4位，第8名，黄莺，快乐的猫，喵喵。 打开我的天窗，看今天清晨最美的阳光。拥挤的路上看不见我，我在不同方向。我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从来没烦恼，简简单单去寻找，不要没完没了。我是一只猫，别让我烦恼，享受快乐的每一秒，最美最好最重要。打开我的天窗，看今天清晨最美的阳光。拥挤的路上看不见我，我在不同方向。我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 擅长借助生活发掘音乐灵感的黄莺再度给我们带来惊喜哈！这首快乐的猫延续了奇思妙想的童趣加猎奇的元素，与前面作品的那种恬淡温柔居家小幸福是很不一样的。那这次黄莺特别也以短发示人哈，显得特别的清爽。上周第12名的歌曲，本周晋升4位，第8位，黄莺，快乐的猫。继续攀上第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怕你多情，怕你多情，怕我不忍心。雨下不停，雨下不停，心情也不定。 宝贝对不起空降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十位的第七位次。音乐响起，让我们想起的不只是这首歌啊，更是那个年代。什么年代呢？就是我们趴在卡带机前听歌的那个纯真的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穿着喇叭腿的裤子哈，顶着爆炸头，然后拿着卡带机就听着这个草蜢乐队，觉得可帅气了，可时髦了。还听小虎队，感觉自己特年轻，特有朝气哈。我们甚至把这些我们喜欢的什么谭咏麟呐，什么各种明星啊，林凤娇啊，林青霞呀，还有这个很多的明星，他们这个贴纸贴在自己铅笔盒上，或者悄悄贴在自己作业本的里面的某页哈，我一打开就觉得，哎呦，像至宝一样。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年代，前进的那个年代。哎，有没有一不小心又暴露我的年龄？上周全新推荐的这首作品，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七位。然后那会儿呢，这首歌曲也是响彻了各个这个 disco 舞厅哈，大家跟着一起跳 disco。我们那会儿还没有叫什么夜店这个说法，就叫这个什么 disco 的这种舞厅，是吧？好，继续翻身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啦啦。想起我们快乐的纯真年代，真的好开心呐、那么无忧无虑。好啦 TFBOYS 同一秒快乐，本周第六位。 那一年初夏，西瓜沙发遥控器， 我遇见你在最美的年华，一起长大，我等你回家，上课下课毕业啦，好时光多像旋转木马，一圈一圈快乐没终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大世界守护着小小的永远，失恋，你说世界没童话， 随他去吧，没童话就听我讲个笑话， 快乐会很老，笑和泪一起出发， 甜美它我们放松一下，约好全家来度一个家， 我们一起来唱吧，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在大世界守护着小小的永远，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有你在身边，所以明天快乐就有我， 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在大世界守护着小小的永远，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有你在身边，所以 TFBOYS 同样快乐，又大跳升了哈，第六位。MV 当中，三小只同框出镜，穿着干净清爽的白 T 恤，跳着青春的舞步，洋溢着满满的青春气息。好了，好听的歌曲就是来自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待会儿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五名歌曲。 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4度，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天空有时有薄云出现，好在云层比较高而且厚度有限，对白天气温的上升影响不大。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在10度左右，比昨天的最高气温高了1到2度，中午前后天气会暖和不少，适宜户外活动。今天夜间薄云使圆月时隐时现，赏月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只是夜间天气依然比较冷，关灯赏月时要注意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点资讯。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出道已经25年的林志颖近日来到北京举办发布会，带来了自己的全新专辑《我的骄傲》，而这张专辑也恰好是他第25张音乐作品。林志颖对《我的骄傲》这张专辑投入了相当多的心血，他还邀请了好友林俊杰担任制作人，为他量身打造多首歌曲。李宇春2018流行巡回演唱会即将启航，暌违一年各唱在林，李宇春将引领一场音乐与影像、时装与艺术的全新流行震撼体验。为了精准诠释流行的概念，巡演从选择曲目到编排顺序都巧妙设计，李宇春将完整演唱流行专辑，同时在音乐风格的视觉化上运用了尖端的多媒体影像科技带来的创意舞台效果，传达流行的音乐精神内核。昨天歌手胡夏特意选定在生日当天推出了全新个人专辑的第2张单曲《羞答答的玫瑰请悄悄地开》，和歌迷共忆陪伴岁月里的初见时光。《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作为胡夏全新专辑 B 面翻唱曲目的首支单曲，经过创作人刘胡毅的全新改编，搭配上胡夏清泉般的声音，跳脱了原曲情窦初开的羞涩感，以释怀的心情唱出了悸动的初体验。以上信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小营桥到上清桥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京承高速京承收费站到来广营桥以及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五元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34:26，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斌。然后在官方微信平台上现在的阿康哥心里话，还有风影教练，谢谢龙航思起根根十一 Victory， 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春天的雨，你们好。欢迎其他的新朋友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先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大年三十在春晚舞台开场不久，镜头呢就切换到了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上，由几大厂商联手打造的新能源车、微循环巴士、扫路机还有物流车组成的无人驾驶车队，精准流畅地走出了蛇形路线。春晚的这场科技秀呢，折射出了中国无人驾驶发展的成绩和雄心。舞台下哈，今年春晚仅在广州就先后有两家无人驾驶公司启动了无人驾驶汽车的常态化式运营。春节前一周呢，北京市启用了首个自动驾驶车辆的封闭测试场。2月2日呢，南京呢也实施运行了国内的第一辆智能的网联无人迷你巴士。深圳呢更是在2017年底就试水国内首次的无人驾驶公交车开放道路试运行。这些都无疑昭示着中国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全面开跑了。好消息，掌声鼓励。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One Direction Best Song Ever。 第四名王铮壁炉。第三名 FIR 无限。第二名潘玮柏 Mr. Right。 第一名吴莫愁无所不在。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来自 One Direction 方向乐队的这首 Best Song Ever。 在录影带当中，五位成员也是一改帅气形象哈，不惜牺牲帅气的形象走恶搞风，整支 MV 充满了欢乐的气氛。下周第十名的歌曲本周晋升五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位次。好了，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Number Four。 不经意你之间的歌词，轻轻哼唱的小调，全新尝试的曲风，华丽而又温暖的感觉。来自王铮的《壁炉》，上周第十六名，本周上升十二位，第四位次。 墙壁上面挖一个壁炉，大得很欧洲。眯着眼睛喝一杯酒，笑得很懒惰。你说要找个画家，画一个我挂在壁炉上面。我要画不吹。 作品来自王铮的壁炉，也是送给大家的一份新年礼物，温暖冬日当中的每一个人。好了，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 Number Three。 飞儿乐团的无限上周第十四名，本周晋升到第三位季军位置。哦，前不久呢，飞说我已经是局外人，退出飞儿乐团，为此呢阿庆道歉说啊，四年来努力尝试沟通团体的新作品，但三个人一直无法达成共识。祝福我的音乐战友吧！啊，或许菲儿真的即将成为，或者已经成为需要被我们记忆留存的经典。飞儿乐团，无限季军。 祝福他们吧。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季军歌曲继续攀升亚军歌曲。 Number two. Yeah, you wanna talk about love? Let's talk about love. Live right here and right now. Let's go. 不用再为爱去害怕，只要乖乖听我说话，多点等待其实没差，追求完美我也疯狂一下。 Oh, let's talk about love, ooh, ooh, ooh. 完美的 Mr. Right 填满你心中每寸期待。 Let's talk about you, ooh, ooh, ooh. 我就是 Mr. Right 准备好为你上山下海。我会要你说一次你的无话可说，让你每一条神经都为了我失控。 Oh, oh, 脑海中每一刻都浮现着我，听我说，我就是你要的梦。只准遇见在我怀中完美触碰，乖乖跟着我走。 Be your Mr. Right， 听我说，听我说，让我成全你的梦。 Cause without me 每座都是空，没有人能比我才更加重。 Yeah, let me take your fly high, I'ma make you blow your mind. So get up, let's rev up, rev up, let's get it popping hot tonight. 你心情由我破坏，你的要求全面可采。 Oh, 不是传说中高富帅，让我会超越我为你存在。 Oh, let's talk about love, ooh, ooh, ooh. 完美的 Mr. Right 填满你心中每寸期待。 Let's talk about you, ooh, ooh, ooh. 我就是 Mr. Right 准备好为你上山下海。我会让你说一次你的无话可说，让你每一条神经都为了我失控。 Oh no, 脑海中每一刻都浮现着我，我说我就是你要的梦。只准遇见在我怀中完美触碰，乖乖跟着我走。 Be your Mr. Right， 只想听你说你渴望爱的迫切感受。只想听你说你心甘情愿不想躲。 oh, oh, 我会让你说一次你的无话可说，让你每一条神经都为了我失控。 oh, oh, 脑海中每一刻都浮现着我，听我说，我就是你要的梦。只准遇见在我怀中完美触碰， 庞伟博拍帅 Mr. Right。最近呢应邀出席巴黎时装周期间为时尚先生拍摄时尚大片，也是曝光了大片啊，在浪漫复古的时尚之都玩转了这个百变魅力。在巴黎街道，在塞纳河边，欧式的建筑都留下了潘玮柏潘帅的倩影，倩影，或是深沉，或者帅气。那这个时代呢，需要一点激情，需要一点潘玮柏 Mr. Right。 上周第六名，本周上升四位，亚军歌曲。那么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吴莫愁无所不在，专辑当中将自己声音的辨识度释放出来，在不同音域当中穿梭切换着，无极的唱腔和情绪转换都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无所不在。让整首作品有很戏剧感和张力啊。上周的季军歌曲，本周登上了冠军的宝座，恭喜吴莫愁。 是阳光驱散了阴霾，照亮了人海，就让青春情急中展开，再亮眼出彩。我把心打开，做自己的主宰，我的人生由我安排，自己的梦就要

You have a problem. All the problems are too awesome. Have a good time all the time. Chase you wasted. Let's face it. I'm afraid that you need medication. Not to mention intervention. Clean you up, point you in the right direction. Chase you wasted. Let's face it. 刚刚这首歌曲呢，来自 Young and Divine 的这首 Intervention。他们呢是纽约新晋的热门的 Rock and Roll 乐队，由四个英俊年轻的男孩共同组成。好，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哈，在这里呢祝大家元宵节快乐，阖家团圆，幸福美满。也要谢谢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蒙伟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也是在我们这个时间段来全球首播了，也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元宵节的祝福，希望和你的爱人在一起共度元宵佳节了。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出的那个灯谜七十二小时打一个字，很多人都猜对了，是晶晶，水晶的晶，什么三天嘛，三个日，水晶的晶，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好，赶紧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官方微信平台，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马上要派发大红包了。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的地址。好啦，其他的朋友呢，也欢迎你们赶紧把微信号发到这里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的这首歌曲厉害了，来自辛晓琪和张国荣的《深情相拥》。在我印象当中，他们两个人好像很少有合作的作品，这首歌曲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这是张国荣亲自来作曲的，并和当时滚石唱片的歌手辛晓琪共同合作演绎，配着电影剧情的需要，就是电影《夜半歌声》哈，张国荣也特别安排了百老汇戏剧式的作曲方式。好了，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放开你的手，此刻可否停留？爱的乐章还在心中弹奏，今夜怎能就此罢休？ 我的感受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Te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Hello， 你好，你好，说你呢？跟我们节目一直没有来刷存在，不许再潜水了。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赶快来冒泡吧，把你的微信号也发到这里，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家族群当中。当然要赶快来发红包了，今天是元宵佳节嘛，当然有点喜庆的红包了哈。好了，北京时间十点十二分十八秒，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五，要来关注的是电动汽车。今天为电动汽车定制的音乐是一首很棒的蓝调作品，名字叫做 Why Would Ever。前奏有轻悦的感觉，整体呢就是柔和悦耳、轻快抒情的，配上 Paula DeAnda 略带忧伤的女声，还有这种软软的和声，听起来很舒服。Paula DeAnda 是外貌很优雅高贵的一个美国女孩，歌声呢也很甜美和婉约，自带一种吸引人的奇特的魅力。这首 Why Would Ever 充分发挥了她的音色特点，有民歌的风情，却又不是民歌，旋律朗朗上口。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这一首这个非常非常热闹异常热闹的歌曲，来自哲林、蔡依林还有艾什奈美惠，这个合作的一首歌曲 I'm not yours。 好，艾什奈美惠不用过多介绍了吧，20岁呢就红遍了整个亚洲，一举一动能够成为了年轻的粉丝模仿的对象。那甚至有观察家预测说，所谓的这个现象哈，维持不了太久，但是出道超过20年的他至今都保有这个演唱会门票的这个秒杀的影响力。刚刚也是和Jolin 蔡依林合作的这首 I'm Not Yours。 好了，承载和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接下来转换情绪了，来听听匆忙人生，来自杨丞琳。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家大剧院的演出资讯。从今天开始到本月四号，拥有98年历史的立陶宛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即将亮相，为首都观众倾情演绎浪漫唯美的古典芭蕾之作《睡美人》。在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三大经典芭蕾舞剧当中，《睡美人》以其恢宏的布景、华丽的场面、高难度的动作，被盛赞为19世纪的芭蕾之光。多尼采蒂喜歌剧《军中女郎》将于3月14号到18号首演问世。该剧讲述了军中女郎玛丽和青年托尼奥之间的爱情波折，剧情诙谐幽默，趣味十足。3月9号到14号，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即将亮相。《白雪公主》当中的经典人物将从温暖的童话中走上歌剧舞台，通过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丰富多元的舞台视觉，为青少年观众讲述这个充满正能量的故事。大剧院驻院作曲家蔡东真和青年编剧蔡佳涵分别担纲本剧的作曲和编剧。为了用音符让剧中每一个角色变得更加饱满，蔡东真把创作当成了一个找回童心的过程。而在编剧蔡佳涵看来，通过这部儿童歌剧传递给每一位观众关于爱的思考显得尤为珍贵。以上信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无人车可以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JYP and the Wonder Girls, we're back. 언제나 어디서 나 날 따라다니는 이 스포트라이트 어딜 가나 쫓아오는 식당 길거리 카페 나이트 도대체 얼마나 날 들어야 이놈의 인기는 시끄러들지 원 섹션에 눈은 고소여 아름다운 내 탐 좀 하지 원 어쩌면 좋아 모두 나를 좋아하는 것 같아 oh no please leave me alone other boys be loving me girls be hating me they will never stop cause they know I'm so hot 来自 Wonder Girls， 这是他们复古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首，无论是音乐、造型、编舞等等，都由朴振荣来亲自操刀的，也是 Wonder Girls 的成员的形象变得更为洗练了，更加立体了哈，更加经典了。Wonder Girls So Hot，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是一首相当经典的男女对唱歌曲。我知道我们家族群当中的一小撮人，一小部分人也算是我们这个在家族群里面结识的，很怎么说投脾气的吧？几个人昨天呢去 K 歌了，是不是啊？就不点你们的名字了，也不带上我，你们得使劲邀请我呀，然后我拒绝，不带这样的哦。我们来听到的是张学友和高慧君的《你最珍贵》，这首歌呢是 KTV 当中的点播热门歌曲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点到它哈。歌曲呢是张学友专辑《不后悔》当中的，整张专辑没有多少人能够马上哼唱的旋律。张学友的歌曲呢已经越来越难学了哈，不过这首歌曲呢倒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唱的，来自高慧君和张学友，《你最珍贵》。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 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 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挑起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最美，真心的给